像海面沉默的放弃，来承受得起气球回忆的撞击，我擅长愿意完成最后这场戏，舍不得对你勉强爱我背叛了自己。 红色，哦不对，我心中在没有，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火。今天不唱歌，哦，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哦，怎么断了你？哦，怎么忙不停？一连半星期打杂的时间全都升级。花香不停，还有奶泡不停，还有大分贝的哭泣声伴在里。是不是忘记不怪好心情？ Oh my love， 让我们都去伤心，不如就将来啦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 拍张照片的手忙脚乱也开心。是不是忘记在未来爱你？天旋地转，哦，原来我是我。天竟然是红色，哦不对，我心中在梦游，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今天不唱歌，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

人也许只有两个人的感动大过天空，喜怒哀乐共同拥有，不让遗憾留。 安静的歌者，沉静的声音。李行亮的专辑《愿得一人心》当中，五首量身定制温暖的情歌，浅吟忧伤；三首行亮最爱的录音私藏，淡定执着。时光褪去，感动不变，在他清澈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透明的力量，照进浑浊的现实。这一刻，屏住呼吸，听乐坛最稀缺的好声音，安慰浮躁的灵魂。一起来听到《愿得一人心》。 曾在我背包小小夹子里的那个人，陪伴我漂洋过海，经过每一段旅程，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只为一个人，关了灯依旧在书桌角落的那个人，

的你恐怕已忽略。是否已经看见上帝宣言，但慢慢你已慢慢学，写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宣言，让它慢慢地沉慢慢远，原来有情人不经岁月结成我最孤单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勇对逆境，笑看世事，活在当下，真诚贡献社会。谢安琪的声音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声音，情歌唱起来非常的婉转，唱社会题材是让人听了之后背思量的。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谢安琪的《停转的木马》。 你在远方可好吗？生活过得还好吗？窗外可有太阳花，让你嗅到希望吗？你说过的话，记忆中早已变沙哑，数着大街的头发，你手在剪分叉。我想迎接你回家，紧紧相拥窒息也不怕，靠燃起我天旋地转，星光在闪烁，眼睛不想眨，可你还是回不了家，房子已长满杂草野花，是爱变化，我的世界却 这个是翻唱的挪威歌手林恩·马莲1999年的由百代唱片发行的专辑 Playing My Game 里面的歌，林夕作词，雷星唱片发行于2000年的1月18号，收录在林忆莲的这张专辑当中。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你最真实的自我

莫斯卡有一首歌叫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几乎是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许对于年轻的一代人来说，它已经是台湾乐坛的老去的时光。莫斯卡的一个音乐之路一出发就是巅峰，这是好事，但对于未来却显得无奈。不过我总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努力和坚韧的人，这也让他的音乐之路在起伏当中得以延伸，显示出了不同的精彩。 等时间过去，等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暖言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如此温暖，那些眼泪和笑语你真的已不在意，满了轻轻地喊着曾经爱你，永远爱你。等时间过去，等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在某个夜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自由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分手就要成定局，我快要不能呼吸，能够相爱并不容易，无法想象没有你，那些洒满阳光如此美，那些眼泪和笑语你真的已不在意，满了轻轻地喊着曾经爱你，永远爱你。声说我爱你， 慢慢的后来会明白，要过上简单安逸自由的生活，前提依然是得赚到足够令你安心的钱。这个世界是现实，只有你用努力还有自我才能令它柔软。 I'm here like for one night, so we don't gotta waste time, I know that you feel it, my hands up on your waistline, so won't you come closer, let me know you're on my, let me know you're on my, let me know you're on my, let me know you're on my,

不停地轻松自己，自己懂得举手投足开心你的口，爱走吧啦啦，就不要心我把你拖突然的海风，卷起我旋风，一直在纷扰地动，所以爱自己我的承诺，自由自然不容欣赏自己的笑容。

上了电台里没事不催人，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错的不想借口，只是直接一点说。有时候你爱你让我们相爱，心里的无奈需要点关怀，遗憾的你都变成勉强了，怎么能重新再来。期待男人你那么男人，少了点风度还是不承认，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错了不想借口，只是直接一点说。有时候你爱你那么小孩，心里的无奈只需要点关怀，遗憾的一都变成勉强了，怎么能重新再来。 白玫瑰和红玫瑰呢也是经常能够看见的，对不对？然后黄玫瑰确实比较少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一首以黄玫瑰为名的歌曲，来自柯以敏的演唱，悠悠缓缓的旋律，以钢琴的一个独奏开场，再加上柯以敏独特的声音，整个听下来比较舒服的一首歌。 照片里的你微笑那么甜美，记忆散落指尖，我闭上了双眼，阳光怎么了，空荡荡的房间，心掉进了黑夜，我哽咽狼狈，爱已经无力再挽回，该怎么去面对伤人的离别。黄玫瑰散落在那一夜，你转身安安静静走远，黄色花瓣数不清，我们谁爱谁，曾回忆回到起点，黄玫瑰散落在这季节，留下了幸福美丽残缺，我写了你不在身边，希望有一天，好啊，有一天陪你聊聊天。那么甜美，

对于娱乐圈的八卦知道的特别少，但隐约的也听过奶茶爱陈深爱了很多年。也许这个世界永远都有一个舞台的距离，叫做刘若英和陈深，近在咫尺却差异离毫。对于他们的故事，种种细节目中难以想象，难以揣测。有一种感情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在一起，却也不相忘于江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刘若英的《距离》。 可以安慰自己，孤独的人都知道，寂寞不是消遣的东西。在不言不语的房里，昏暗的灯光，墙角的眼底，孤独的人最清楚，无聊并非消遣的东西。好久好久，空口不言自己，不敢叹息，只能写脸看自己，深夜的自己，流泪也是多此一举。好久好久，